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我哋断咗一集， 两集啊，咁少啊？ 系啊，原因就系我哋感冒啦。第一，咁啊，笋哥又唔得闲，我又感冒，即系真系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，因为真系肺炎入啊医院，咁就即系病到真系半条人 命。行行 咁啊，好彩啊！ 不过我哋变成呢个牛医生与狗护士双周咁样啦，得唔得？ 哇！俾人屌塌皮啊！屌， 屌系咪家长冇人听 啊？原来我哋好多fans 真系嘅，咁啊，仲有啲系越洋嘅朋友同我哋打气啦。第一， 真系 啊！原来好多美国啊、新加坡啊、去外国留学嘅即系同志们都有听我哋嘅节目。咁啊，好彩得阿牛牛开一只特别嘅抗生素俾我食，如果唔系应该冇命。咁啊，話説都真係，即係個肺有啲雜音。咁啊，牛牛咧開頭咧就開一隻口服嘅，嗰隻抗生素叫司伏明。咁咧就口服咧一次過就即係，佢個 dosage 就係一兩個 gram 就完曬一個嘅療程。但係牛牛咧就開四粒，咁即係500、500、500、500咁樣食。咁一日就食500，咁啊連續四日，點知都肺炎。咁我阿牛牛咧之後就開一劑過，因為嗰隻藥好得意嘅，係一劑過食嘅，應該就我嚟醫咩咧？一深度嘅感染嘅，例如啲人最中意做咩？性病，性病感染就會食嘅。咁我一食啊嗰隻藥，咁啊一次過就好咗啦，師傅咩？咁啊通常都唔會開嘅，出俾醫生，因為驚有抗藥性啊，永遠唔會開俾病人嘅。咁啊同牛牛熟先開到咯。咁啊食完之後就冇事啦，如果唔係都一定死人啊！病到真係眼都反撚埋，咁啊！我哋今日談一集聖誕夜，平安夜， 平安夜。 咁啊， 各位後生仔，聖誕節幾時喺邊破處咧？ 嗱，阿筍哥講啱，有人同我講，喂，阿九護士，平安夜不如去揾啲活動做下。我話有咩咧？佢我咧就咁嘅，個人就翻開教會，你咁大個仔應該未試過。去傳福音或者唱聖詩，我都戇撚鳩，屌你老母！你叫我去唱聖詩，你係咪黐撚線噶？ 不過我覺得有個題目咧都值得討論一下嘅，即係好多人都話咧，逢係節日咧，嗰、那個性愛率咧係會提高，即係喺邊度反映到咧？就係、是、個避孕套嘅反應率，即係所以呢個應該係鐵一般嘅事實嚟嘅。 係。 而點解我哋而大節日又是一回什麼事呢？大概大家不會去 celebrate 這個耶穌生日啊， 還有 這個耶穌復活，這些其實對一般普羅大眾都沒有意思的。所以很有趣，你的觀點就是，如果大家都認為那天是需要有人陪的話，你就很容易代入那種氛圍裡面，你就會覺得，哦，原來那天是需要有人陪的，哦，所以我那天都要吊起了。你說得很神奇，即是其實沒有，即係其實有幾條友，喂，你嗰日應該掉喺，哦，好啊，佢掉喺。 阿筍哥，我咁睇一件事，有啲人，尤其一啲嘅教會、一啲嘅機構，有道德框架嘅機構，成日都講，我哋聖誕節唔應該攬交，我哋唔應該縱慾，你唔好信佢哋啦。牛醫生與狗護士已經講過好多次，你信佢卜直，聽佢講，你就真係瞓直。人生有好多嘢係唔值得去遺憾嘅，例如有啲乜咧？話説有一個網友就問我，佢話牛牛啊狗護士，我就中意咗一個人，嗰個人亦都中意我，但係有佢就係一個有婦之夫嚟嘅，咁我應該點同佢表白啊？我話好簡單啫，你咪約佢出嚟抄下嘢或者去搏下嘢咯。如果佢肯嘅話，咁你咪當即係件事解決咗。佢話咁有咩解決咧？我有啲咩得到？喂，大佬，結咗婚都冇嘢得到啦！你問寶寶龍啦，我有咩得到啊？你問寶寶龍啦，而家寶寶龍都冇咩得到噶，我亦都冇咩得到寶寶龍噶。大家愛情唯一最實際嘅印證就係性愛，你唔好講話啊，係我哋乜撚嘢天長地久啊，諸如此類嗰啲嘥氣啊，最後都係博嘢嘅啫。咁如果你話聖誕節，我哋需要話少啲做愛嘅，唔好縱慾嘅，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咧？我同大家講，中意一個人同人講，中意去做愛做多啲。人生做愛係有 quota 噶，好簡單。我40歲，筍哥掹近40歲，我哋已經冇20歲嘅性衝動， 冇曬啦。 30岁嘅女性，或者 我哋今日先开始研究大力仔， 睇下系咪真系好卵大力？我话俾大家听，应该唔系好卵大力嘅啫，食落去分分钟变武力仔。 唔系，我就想阿九护士去做下呢个试验先。 你讲大力仔，我讲单嘢俾你听。话说咧，我哋嗰度咧有啲同事咧就去睇一个神医，话腰骨痛，嗰个神医咧就会帮你即系。就咁去整形啊，將條腰骨扭翻正。佢話有一招咧好耍家嘅，係咩咧？搣春袋，咩搣春袋咧？佢將你個春袋咧咁樣樣揸住兩隻手揸住粒春韻向下拉，咁之後慢慢累。咁咧個同事話俾我聽，累完之後話好痛，但係啲性能力增加。我就同佢講，我話仔，你咪去一拉塔那摩灣監獄，無啦啦俾美國佬捉啊去雷春韻。屌你老味，你講呢啲嘢唔撚係啊！我睇過一條片，嗱，呢個世界咧有啲人咧就真係可能咧喺性方面有啲特別嘅喜好。話説我有一次咧喺 UPorn 睇一條片係咩呢？兩張台就夾住一個春袋連碌膠，咁咧上面咧有一對高踭鞋就係咁雷，真係係咁雷喎。條友就唔扯旗嘅，但係就射撚咗嘢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完全變態嘅行為，點解呢？變態你未必需要有性嘅，男性個陰莖未必需要充血，但一定會射精。點解？因為我嚟交代今次我滿足咗呢段性愛嘅理由。克拉夫斯特艾賓講啊，唔係阿舊護士講噶。咁咧，你去俾人雷春袋，可能得到一個係咩呢？我平時都未試過俾人雷，呢個就係一個性興奮。 我諗你因為你嗰個喺醫院嗰個朋友應該係喺個過程有射精。 屌你！佢仲講一樣嘢，佢話個師傅係唔戴手套嘅。我話唔撚係話，佢做樣樣都戴雷春袋唔戴，真係好搞笑。嗱，等一樣嘢，阿筍哥，我哋去。屌閪去叫雞，佢個個過程都大袋吹簫同你大袋沖涼同你大袋，但係做愛剝咗，唔撚係嚇？你玩嘢啊？等咗我坐穿梭機上太空，著曬太空衣出艙嘅時候，佢剝撚咗你件太空衣，唔係嘛？大佬，你咪玩嘢啊？ 唔係，即係有樣嘢好得意嘅。其實咧，大家有個前提咧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生命咧係有限嘅。 係。 OK， 跟住呢個係事實啦。 係。 然後咧，我哋咧去我哋可以性愛又係有限嘅，咁然後咧，你可以發揮呢個力量嘅時間其實係好短嘅，然後咧就有人話俾你聽咧，喺你最可以發揮你能力嗰段時間裏邊，你就唔好做，即係呢個係 謬論啦，直頭。 即係你其實後邊究竟係一個咩嘅 目的？ 目的咧，即係一定凡事都必有因嘅。我哋唔可以，我就唔如果唔盲目咁去睇佢嘅話咧，其實大家擔心緊啲乜嘢咧？即係點解？即係譬如話，好似係你如果原本係有機會成為一個音樂家，你細個嘅時候你嘅養分係最好嘅時候咧，即係你最有條件係發揮你音樂嘅才藝嘅時候咧，你冇得學鋼琴，原因係第一個，因為你屋企窮。 係。 咁我哋個社會係爭啲乜嘢？係要話俾你聽，喺你最好嘅時候，你唔可以發揮你自己嘅力量咧。 啱嗱，我講一個即係電視嘅廣告俾你聽，嗰啲人就話。嗱，你唔可以屌閪啊！屌你老味，聖誕節有咗啊，唔撚掂啊，諸如此類。咁你而家電視又嗌，屌你老味，女仔仔女叫人哋生多啲，人哋而家生你又叫人哋唔好撚生，你咪玩嘢先。 同埋呢樣嘢好變態嘅，即係佢個講法就係、是，哦，如果你有能力 啊， 咁你先生啦、咁樣。 係。咁咩叫有能力先得㗎？公門嗰啲天水圍大撚伯冇能力啦，生撚到一嚿二嚿，屌你老味，仲食緊公門，要我養撚埋嗰粒家產。 我哋個社會係有一個規範嘅。佢點樣去話俾你聽邊啲人係有能力啦？ 係， 譬如話你一定會喺個入息中位數或以上啦。 喂，天水圍大禮拜入息中位數以下嗰啲啦。 咁佢哋生，所以佢哋唔合乎條件咯。 係，咁你又叫佢住咗？ 就冇，我哋香港冇呢個咁嘅規範。 啊，你又叫啲中學生唔好生？ 大陸已經絕種啦。 啊，冇講應該拉個撲街翻大陸啦！屌你老尾，你叫啲中學生唔好做，你叫啲中學生唔係唔好做，你叫啲中學生帶袋做。第一。第二樣嘢，我覺得一樣嘢，人生好得意嘅，食瞓玩屙屌，呢五樣嘢係最過癮嘅。你唔通叫啲人做咩啊？嗱，阿九護士，聖誕節咧，你應該做啲有意義嘅嘢。嗱，第一你去做義工，第二樣嘢你翻工啦。哦，心諗你戇撚鳩嘅，做義工即係等同叫傻，叫人做傻仔。一個政府因為冇錢，亦都需要provide一啲服務嘅時候，就要人哋唔使錢去provide呢啲服務，咁係咩咧？揼一啲傻仔嘅心口，叫呢啲傻仔去做。第一，個社會唔負責任，個政府唔負責任，將個煲推去俾人民。 呢樣嘢已經係傻啦，你去做更加傻。第三樣嘢，我去屌閪啫，我唔係殺人放火啊，大哥。 係咯，琴日有個新聞喺度講，話外國有訪問咗一班女仔，有一半認為自己係。即都講話，其實佢哋都曾經參加過雜交派對。 哇！真定假？邊間外國？ 美國。 喂，屌等我去英國、美國。 咁但係咧，佢講點解咧？佢話咧，因即係佢都要試下試圖喺呢件事上面咧，去揾後邊嗰個原因喎。 係。 做咩收唔到音？ 唔知喎、條啊，而家我得。 即係咧，佢點講咧？佢就係話，因為嗰啲男仔咧。就睇得嗰啲鹹片多啊，咁樣咧就去模仿嗰個鹹片裏邊咯。我諗外國係特別多雜交嗰啲鹹濕片啊。 香港冇嘅， 你日本仔都少㗎。日本仔比較多近親相姦。 係 日本又有佢嘅原因㗎嘛。係。咁外國又會有，即係可能係佢哋個雜交本身係一個文化嚟，佢哋叫 changing partner 啊嘛。 佢哋唔係一個文化，係一個社會嘅即係結構問題。我點解咁講咧？香港、日本點解會少呢啲嘢？外國點解會雜交多？因為外國嘅地方大啊！你約一個朋友出嚟，嗱，我唔知道你試過去美國打電話未啊？打電話俾朋友，打俾朋友要俾錢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打嚟你屋企吹水，每分鐘計錢噶，即係唔會話無啦啦打個電話俾朋友，因為要錢啊嘛。咁因為如果要錢嘅話，嗱，香港嘅電話服務就係斷月計啊，話知你打幾個 call 啊，但係嗰邊唔係斷次計。咁嘅時候， 即係同我哋手提電話好似 係打電話已經係一個資源啦。咁佢哋見面亦都係一個資源。你唔同香港啊，我搭一個鐘頭車出旺角等，佢哋唔係噶嘛。一年可能先見一兩次，原因就係揸三個鐘頭車先見到一次面。咁來回六個鐘噶啦。咁你分分鐘要去朋友過埋嘢噶嘛。咁我哋一次 meeting 嘅時候，一見面，大家會做啲咩咧？親暱啲嘅行為。嗱，我哋咩為之表現到親暱咧？人好得意噶。性愛是一個很親暱的行為，亦都表現到大家關懷和愛對方。通常呢在一個 party 裏面，即大家譬如阿筍哥今次說聚會，我已經約了阿九護士、牛醫生，或者是多一個人阿妹，咁計啦，最上 阿妹或者是阿貓姐 一嚟到，大家很不其然就可能在人哋屋企過夜的時候，我兩公婆做愛。咁你可能加入，或者多幾個人一齊加入，佢哋係一個好簡單嘅，即係表達大家關懷嘅一個方式。但係點解日本咁多近親相交？因為日本嘅社區緊密。我喺東京住，我翻唔到奈良嘅鄉下，咁變成一樣嘢，我同屋企人嘅關係係最緊密。鹹濕或者性衝動嗰樣嘢，唯有係揾屋企人發泄，係最有呢個觸動感嘅。 日本係有呢、這個，佢哋有所謂叫 open secret， 即係有啲。秘密是大家都唔講，但係咧就大家都做緊嘅，因為日本咧個競爭好激烈啊，大家咧嗰啲人都諗住入大學咁樣，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要入北大清華咁樣，咁佢哋中意入東帝大啊、東大咁樣，咁樣咧就啲屋企成係一個小朋友入大學咧係受到成個屋企嘅支持嘅。咁佢哋會認為咧，拍拖係會影響到學業，咁呢個某程度上都係一個事實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個阿媽就會同個仔打飛機。 真定假啊？ 係一個，我覺得 open secret 就係其實好多人係，即係我諗佢可能係一啲好尖端嘅，即係好似香港咁樣啫嘛。即係嗰啲 香港有啲阿媽同啲仔打飛機。 我唔係，我意思係話， 國家人問下，屌你喂，幫我打埋好嘛？ 我意思係話咧，嗰、那個你個屋企人咧係對某即係對個細路仔個付出係特別大噶嘛？你譬如我哋呢個年代，我哋讀書個年代唔出現㗎， 唔出現。 我哋去讀書，隨緊彈啦。 係讀多讀到唔多書。 細個去到六七歲玩啲咩？揾條繩綁住個膠袋抌出窗口吹。 係啊，我哋都係咁，我哋都係咁。 咁你其實喂，而家嗰啲唔係啦，我啲侄嗰啲學緊鋼琴啊、公民數啊。 咩叫公民數？ 公民數即係一啲日本仔研究嘅一啲， 即係總之唔係興趣嚟㗎啦。 唔係啦，即係總之係做啦。即係個活動係咁嘅。我侄好笑啊，同我講話，阿叔啊，呢、這個唔係我話，喂點啊？讀公民數好唔好玩啊？佢話都好玩嘅。佢話今日老師話我做得好，佢獎我再做多兩。 咁撚住先，你話做愛做得好，再獎多你做兩 Q 嘅話啫，屌你老尾，等於老細同你講，喂阿筍哥，你做嘢做得好，我獎你下個月冇糧出，做多兩個月啦。你個侄係咪黐線啊？你叫你個侄聽我哋個節目啦。 兩三歲 兩三歲啱聽㗎啦，我哋嘅節目。 唔係，所以咧，你話即係每個社會啊，就會構成一種佢自己好特殊有嘅性關係咯。即係譬如話這個人哋有雜交派對，日本就有近親相姦咁樣。搞搞下，咁因為大家個地域遠嘛，咁咪要發展到嗰啲咩 cyber sex 咁樣，你可以同個鬼妹搞嘅咯，大家 搞乜撚啊？咪即係又係打飛機屌！ 即係樣樣都有啦，即係但係中間又複雜啲啦，佢有啲互相取悦嘅過程啊嘛，等等等之類。即係咧，我覺得大家最擔心嘅咩咧，就係、是其實成個社會最唔可以面對嘅一樣嘢，就係一個年青人。好似前幾年發生嗰件事，有個小朋友14歲懷孕啊嘛， 有咩問題啊？ 咁樣咧就本身係冇乜問題。 北歐好多13、14歲都懷孕㗎，你試下愛爾蘭周街14歲都大緊就好啦，屌你老尾！ 最大鑊係咩咧？最大鑊咧就係嗰間學校咧，即刻成為咗新聞嘅焦點。 係最驚啲先生最驚咩鑊啊嘛？ 其實係因為 係驚大人最驚咩鑊，細路仔闖禍唔緊要，大人最驚係咩啊？自己孭一個鑊啊嘛。 即係咧佢，但係其實嗰個問題係描述出嚟嘅。即係你當佢變成咗一個問題嘅時候，咁會變成一個問題咯。即係你係話俾人哋聽，佢生咗小朋友，我係有好多嘢要處理嘛。學校有責任啊，家長有責任啊，點解學校唔管這一下，唔好俾佢哋博嘢咪搞掂咯？所以近排你睇報紙都有講噶。 咩純真學校唔俾人出嚟？ 純真係邊間？純真係即係屯門嗰間啊？ 係啊，唔知啊。 係啊，即係話咩嘛？話學校係嚴重。警告啲學生唔俾佢哋喺人哋屋企過夜啊嘛！ 我覺得唔係，而家應該實行一條條例係咩咧？讀中學嘅人咧就要帶過啲護音鎖，即係淨係得條撚出嚟屙尿嘅，即一扯旗咧上面有四塊刀片嘅，就切撚開個溝頭啦。咁咧女人係咩咧？啲女仔咧就喺個音個西窿嗰度咧就穿個窿，咁之後咧攞個嗰啲耶魯鎖搭撚住佢，都冇撚鳩噶。社會問題唔應該擺落年青人度，喺北歐喺愛爾蘭。13、14歲懷孕是很普遍的事，原因就是人家有一個社會制度去照顧到這班人，大人亦都不會覺得這個是什麼問題。為什麼香港會這麼嚴重呢？阿筍哥說得很對，那些人會覺得喂，為什麼你不教年輕人，教什麼東西，你都沒能教，性愛是自由來的，你只要不是告訴他們一些即很4、5歲懷孕，或者是屌你老尾10歲懷孕那些，14、15歲屌你老尾，現在很成熟的了，身體狀況。 同埋咁講啦，即係而家到你即係到你有條件去做的時候，想做你都未必做到啦。 啱啊！啲大人我都唔知點解咁樣做，就是因為香港的大人就咩怕冇面，怕個責任落喺自己膊頭度。哇，係個細路仔屌你懷孕，人哋個社會目標就係瞄住班先生，關我咩事啊？俾我都想同個靚妹懷孕啊！你訪問下我啊！你想唔想同個靚妹懷孕？想啊！我想屌靚妹屎忽佬好撚耐啊！你試下訪問下我，我夠膽講啊！你夠唔夠報先？好老實一樣嘢，呢、這個世界上面性愛係一樣最開心。你唔好話啊，係喎、啊，狗護士你都望撚鳩過我，祈禱開心過你性愛。你係真係開心，你先好講嘅細佬，屌你老母！幾多牧師搏靚妹啊？靚仔屎忽佬都唔放過啊，細佬！几多牧师连中连尾上电视啊？你同我讲呢啲食瞓玩咯，屌系最开心。你做乜要压制我哋啊？我哋分第一啲物质，所以你个人会舒服啲、舒缓一啲。你我哋生活压力咁大，你连打次飞机或者去发生一次性行为，你都话觉得系一个唔啱嘅社会上边打压嘅，我唔觉得呢个社会系咪有问题咧？ 不过其实 我哋去性滥。等事咩？我唔係殺人，我唔係放火。 就算唔俾錢都冇問題嘅。 啱， 即係可惜冇得做咁解。 係，就算殺人放火都唔係問題啦。有啲人就講：你狗護士你戇鳩嘅，殺人放火唔係問題。你唔好同我講呢啲。喺巴格達而家有好多美軍殺緊人放緊火，翻嚟攞緊紫心勳章。嗰啲人唔係抵死㗎，嗰啲人唔係十惡不赦㗎，嗰啲人只係同啲政見宗教唔同咋，啱唔啱先？你話嗰啲人唔啱，你不如話下你自己唔啱啦。你自己話俾人聽，啊係啊，聖誕節應該咧可以揾幾個朋友吹下水嘅，之後咧就食煙都唔好啦，影響身體健康啊。咁咧吹完水之後啦，咪算數咯，飲兩罐啤酒，我屌你個老母閪啦！ 不過我有個問題想問，係一個醫學問題嘅，係一個醫學問題嘅。 係， 即係如果我哋身體咧有條件咧去分泌一啲物質出嚟，物質係要產生嘅， 係 OK， 即係物質唔會。 即係除非你喺呢個宇宙大爆炸啫，否則係唔會有冇到有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如果你係咁，即係意思就即係話嗰啲嘢，其實我哋身體係 有喺度嘅， 係有得合成呢一種。 都唔係面有得打㗎。 我知，但係我哋係有辦法自己去 用科學合成 分泌呢樣嘢出嚟嘅。 有嘅，但係喺性愛過程裏邊。 點解我即係咁？但係究竟係呢樣嘢咧？我有個倉係已經儲埋呢樣嘢，喺某一情況先開出嚟啊？定係咧？到我嗰件事發生嘅時候咧，佢哋然後咧就由 A 加 B 合成。 你講第二樣嘢啱啦，有 係咁樣嘅 過程裏邊由 A 加 B 合成出嚟嘅。 即係呢樣嘢幾得意啊！即係你其實身體裏邊係其實一個人嘅內嘅身體係可以產生物質嘅。 係得㗎， 即係我哋係可以生產一啲嘢出嚟，而呢啲嘢我哋本身係冇啊。 係係係啊！你講 呢樣嘢幾得意啊！ 你講得好啱。咁我覺得一樣嘢，性愛又唔係十惡不赦，亦都係。做完是舒服的，为什么你不让我去做？为什么你说那件事不对？在道德的框架里面，我想说一件事，古埃及乱伦是被视为一种时尚。以前埃及的皇室只会有乱伦，为什么法老王是越来越早死？就是因为他是乱伦，不希望皇室的血统外传，所以阿妈和个仔或者是家姐和个细佬去到生下一代。那個叫做蒙坦拿定乜鬼嘢三世啊，即係最後一個法老王發掘出嚟，就係因為同埃及妖后生啊個仔，所以咪、即係埃及妖后同佢 圖坦卡門 啊，圖坦卡門係啊，圖坦卡門點解咁早死？原因就係因為亂倫咯。 其實佢哋喺埃及有個咁嘅諗法嘅，就係因為咧你即係可能血統係一樣嘢啦。但係擺喺台面上面，佢點講咧？我唔知道係台面定台底啦。佢會認為咧，即係做一個，其實有好多人都有呢種諗法嘅，國際性嘅。你要做一個明君啊，或者你要做一個勁人咧，你有一個條件好緊要，你就係冇慾望。係 係 係。咁你嗱，譬如話有咩人咁講過咧？即係埃及咧，就係佢覺得你去屌自己嘅妹咧，你嘅慾望會少啲。係係係。咁然後點解亞里士多德嗰個年代，即係亞里士多德嗰個年代中意揀男人呢？因為佢冇慾望，佢覺得呢種性愛係純潔啲嘅。係咁點解印度點解呢個喺西藏啲喇嘛要屌小朋友呢？因為屌小朋友係冇慾望。 你唔會純粹為咗發泄性， 你唔會產生一種所謂淫亂嘅感覺。你唔會淫毀佢，你係只係想射精。即是呢全世界的勁人都用這種方法解決性慾。哎呀 呢我 不過這樣說啦，翻翻轉頭啦，即是人哋搞啲冇慾望嘅嘢，呢啲唔啱我哋嘴型啦。我覺得即係 搞啲有慾望啲嘅嘢。 希望大家聖誕節來臨啊，如果你係十八廿二嘅，亦都有可以提供有呢個瘋狂性愛嘅機會嘅。 預謀我哋 如果可以預謀我哋最好啦。即係我哋收翻張英雄貼俾我哋， 同埋一樣嘢我想講啊，大家成日都話要關注愛滋病，我想講一樣嘢，如果大家好痛恨愛滋病嘅話，麻煩大家攞兩支汽油彈，同埋一啲嘅硬物去美國領事館掉入去就得㗎啦。愛滋病病毒係由美國人喺非洲進行一啲生化試驗做出嚟嘅。 哦，係咩？ 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。 唔係，即係真嘅你呢個講法。 我講個論調俾大家聽。愛滋病病毒係點得翻嚟嘅咧？開頭係由猩猩傳俾人。愛滋病病毒係點可以傳播呢？通常都係透過性行為或者一啲深層血液嘅傳播。我有一啲人講，當時咧因為有一啲嘅暴君啊喺非洲啊，即係愛滋病病毒點樣傳出嚟，就係因為啲人同猩猩做愛。我想同大家講，猩猩。不是人類來的，猩猩是一隻野獸來的，你試一下現在找隻狗做愛，隻狗都咬夠你一口啦，你找猩猩做愛，將你扯開幾粒都扯，猩猩是一種野獸，猛獸的一種，猩猩是食肉的，猩猩不是食齋的，猩猩不會坐在張桌上跟你一起吃菜的，猩猩的爪是很撚利的，你試下埋去擒一隻猩猩，會有咩效果呢？除咗死亡，我諗你都會唔會有啲咩好下場？ 你唔會咁戇鳩，攞支麻醉槍去打暈佢，之後去屌個猩猩就閪，之後咧就放個猩猩啦，等只猩猩醒翻你先行開啩。你有咁多資源，你去屌人啦。 同埋你反正要做，你就做啲反抗力比較低，譬如 啊 呢個屌嗰啲咩母牛 啊，母牛踢一腳包你冇命啊， 係嘛？ 猩猩咧，通常咧一隻正常嘅猩猩都係大過你嘅，身體力亦都大過你啊。啲人講，因為由猩猩傳俾人，因為人一人同猩猩屌係完全係唔成立噶。你能夠生擒一隻猩猩，已經係超人之中嘅超人，起碼要四五個人。 你係母寵之類嘅咩啊？ 要四五個人，要好多架撐，唔會成立噶。我舉幾個例子俾大家聽：西尼羅河病毒、炭疽菌、呢、這個伊波拉，全部都係美國喺非洲進行一啲生化試驗攞出嚟嘅。你話屌你老母狗護士，你個柒頭皮危言聳聽，聽埋我講先。知唔知西尼羅河病毒喺邊度先會揾到啊？大約喺100米深嘅泥深層泥土以下，仲要好有機會先可以揾到。難揾過六合彩啊，細佬！你會唔會咁戇鳩，將自己掘喺地面攞徒手掘100米深，之後睇下有冇西尼河病毒索下先？索完之後惹到啦，狗屎我惹到啦，爬翻上嚟周圍惹人，你好黐撚線。仲有伊波拉。伊波拉病毒要存在在什么呢？第一，它要存在在空气里面，要存在在低温里面，要存在在一些、好有啊，我有 记不到那隻叫什么东西的、水分，即是那隻水分是要有，但是水分里面含有一种特别的物体，你才可以存在到伊波拉这种病毒。即是一样东西是什么呢？伊波拉不是存在在大自然里面。是人类培养出来的嘛。咁喺人类培养出来的时候，边个会咁得闲去非洲乱咁放啊？你嘥咁多资源，亦都嘥咁多时间去投入一啲嘅生化实验里面，点解要攞人去做实验啊？原因就係想试下爆镬嘅时候惹到啲咩人。你喺美国本土度做完呢啲细菌之后，你唔够胆攞去中国做实验嘅话，人哋个系统已经知道你呢只怪培养出嚟嘅时候，一定会追踪到尾啦。你唯有去边度放呢？啊，喺非洲啲部落啲人唔会知道呢只菌喺边度嚟噶，系嘛？佢哋见到汽水罐都可能会朝拜嘅时候，更加唔会有呢个显微镜啦。咁嘅时候咪喺非洲放咯。我话俾大家听，呢几只病毒啊，禁毒嘅原因就系因为美国攞去做生化实验啊嘛。你话艾滋病，屌你老尾，点解恐怖啊？原因就系佢想试下究竟爆镬之后呢只病能够惹到几多人，有几多人死。嗱，我话俾大家听，死唔系一个最主要影响社会嘅问题。咩叫做地雷理论？就系、是、要拖垮你个社会嘅 morale。咁点样拖垮你社会嘅 morale 呢？炸跛你隻脚啦，令到你病呢医极都医唔好啦，拖垮你个社会嗰、那个医疗制度啦，令到你个家庭环境气氛差啦，呢啲先係最致命㗎嘛，所以佢咪发明艾滋病呢样嘢出嚟。 係 係嘥撚气。所以大家唔使驚呀，你驚你驚有艾滋病，不如驚听日个银包冇撚晒钱好过啦，細佬。 同埋大家鼓励大家、 多啲性爱。 正所謂，即係以前有句説話咩？即係有句嘢，我以前都係當笑話講，而家覺得越嚟越真。 係。 人一世物一世，屌閪最實際。 啱，同埋我想同大家再最尾講埋，我真係收皮。 嚇！ 聖誕節大時大節日，開心成年人能夠處理到問題，咁處理唔到都去做啦，咪話處理到，同人哋講咯，我中意你，你可以同人講。开口就得噶啦，唔需要话啊，我摆喺个心度，人哋会唔会知道呢？我做啲行为会唔会知道呢？中意人约人哋，中意人约人哋去凑下嘢。喂，阿、妹，你今日几靓，我都好中意你好耐。今日放假，喂，饮完酒去凑下嘢得唔得啊？得咪去咯，去搏下嘢，咁咪过瘾啲咯。佢又过瘾，你又过瘾嘅时候，何乐而不为咧？ 有个细个有个同学仔，啱啱嗰日先同个学生仔讲。咁佢又係有啲求愛問題咁樣，咁我個同學仔都講名都冇所謂，小學啦，都已經距離咗廿幾年之前嘅事，但我仲記得佢咯。嗰時候我小學六年班畢業，咁啊，佢哋上台表演啦，你知好中意啊，學校專中搞啲無聊嘢，今日上台唱《對你愛不完》，咁嗰個同學仔叫梁日明，我今日都仲好記得佢啊。 然後咧個女班長係叫張佩儀咁樣，啊呢啲名都好 common 啊，即係聽聽都有。跟住咧，然後咧嗰、那個梁同學咧就大聲叫話，即係唱完對你我不完之後咧，跟然後就講今日係最後一日翻學啦。張佩儀其實我好愛你啊咁樣。 張佩儀點咧？ 我唔知道啊，小細個就係、是、因為嗰一幕係震撼到我嘅。 不過我而家我好夠膽講㗎。 即係唔係？但係你諗下佢，你夠膽講啫？你夠唔夠膽企喺個公眾台嗰度講啊？即係佢係個勇氣可嘉，即係雖然戇鳩，係即係好啦。大家要試我嘅努力試啦，有愛做就做啦。 Okay. 有飯食，有假瞓，有閪就屌，有 同埋大家唔好信基督教嘅騙局嚟。 係啊，早唞。 早唞，拜拜。